如果对于住宿条件要求高的话，您可以搜一搜百泉山附近好的民宿， 嗯， 也有那个档位比较就是适中的， 嗯， 在八亩地附近那一片民宿可能比较多， 嗯， 嗯，然后在那周边可以玩一玩水，然后那后面的后山那个地方有很多，它本身的村里面那种小环线， 嗯， 小线就是你可找，只要你能找到。那个农家院， 嗯， 住岛，然后他的农民会告诉你应该周边的路线，比如溜达溜达，玩玩水呀、啊， 嗯， 就是走一个小环线呀、啊，都是还是可以的。 嗯，这种环线一般走多长时间呀、啊 嗯？ 就是没有那种你设计过的两三天的那种线路，都是大家自己随便溜的，是不是？ 对，因为我们的路线就是说你怎么安排，还有活动内容，我都是需要提前踩点的，你。嗯，比如说我预计好这个5公里或者8公里该做什么， 嗯， 然后时间怎么卡，然后第二天该怎么安排， 嗯， 因为一家人的话，他最多也就是很休闲那种方式， 嗯， 就是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，因为你的车在这，你走的特别远，你回来取车就不是很方便， 嗯， 像我们是包团活动的话，是我们人在哪，车子来找我们， 嗯， 来接送我们，就会机动性会强一些。 嗯， 对，如果你对于就是两家人休闲的话，就是一家人或两家人休闲的话，最好找一个好停车、人少，然后可以随时就是说能返回的地方，不能走太远，因为带着孩子嘛， 嗯， 毕竟不适合长距离。 嗯，哎，海米，这儿有朋友提问题，你给回答一下哈。 嗯，您说。 有朋友说听了你们节目也想带孩子去徒步。但是我们孩子呀平时比较娇气，嗯，在外面跑什么的一摔了都哇哇哭，我们出去是不是需要带很多那个这个用品那个用品的，什么药品是不是需要多带一点呀，包括什么防擦伤的呀，碘酒呀，这些需要带吗？ 如果您要是自己玩的话，这些东西， 嗯， 我觉得这是对每个人对这个受伤的一个就是一个认知吧。 嗯， 像我就很无所谓。 哦， 然后我自己的孩子如果磕了碰了没事，只要把那个到一个， 啊， 哪怕当时受伤了以后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不是特别严重擦伤什么， 嗯， 到可以处理的地方我再把它处理。 哦， 因为就是比如我们去年流行一句话叫户外治愈一切矫情。 哎，但是你们如果带团队出去肯定这方面保障就做的不一样，你们一般都带点什么呀？ 带团队出去的话，我们每个领队身上会有一个急救包， 嗯， 急救包里面会有碘酒，什么碘伏酒精， 嗯， 然后这些创可贴纱布，然后剪刀，还有一些什么，比如夏天中暑的藿香正气水、清凉油啊，蚊虫叮咬的， 嗯， 这些简单能处理，比如说虫子咬啊、擦伤啊， 嗯， 然后这些简单的皮外伤的问题， 嗯， 如果是深度的话，可能就必须得要送医了。但是一般的话，只是在户外的话，最多也就是磕伤， 嗯， 就磕擦碰磕伤， 嗯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蚊虫叮咬， 嗯， 基本上没有什么。目前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问题，但是孩子磕的程度又不一样 啊。 有的人他只是简单的擦伤表皮，有的孩子可能磕的就比较严重一些。 哦，明白了。哎，海米，对于这种原来也没带孩子怎么出去过，估计啊，这个说孩子娇气啊，一般都是家长也比较仔细，嗯，就是平时生活里头也是保护的比较全面的那种家长啊，就是类似这种。他们要是第一次出去，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？就是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些，嗯，人家要带的那些急救的那些设施啊，还有什么你觉得得嘱咐的吗？ 如果就是对孩子受伤的这些问题，就特别在意的家长， 嗯， 首先我觉得，如果你不能就是控制他的，就是能掌握好他的安全问题的话， 嗯， 少去一些特别危险的地方， 嗯， 因为你。一去了以后难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话，你心理上如果承受不了的话，对于孩子和你都是一种不好吧，我不是说不好，就是一种焦虑吧， 嗯，对， 就是会很不舒服， 嗯， 大家都很不舒服，就是还是也 安全为主，首先是要安全为主。如果要是稍微可以接受的话，你就是还是要带一些急救措施。第一是交通要很方便，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特别程度特别重的事情，要及时能让自己就是尽快的到达安全的地方吧。然后对自己的一些风险的掌控能力要做一个心理有一个预期，如果发生危险你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急救程度吧。我觉得是大概是差不多吧。 穿着上 对有什么穿着 啊， 穿着肯定是要根据季节来去判断。像秋天的话肯定是长衣长裤，然后这些东西肯定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就是皮肤不要受伤嘛，万一要是摔了一下最起码还有裤子可以挡一下对吧。然后穿着的话，如果你不是作为职业的那种专业的那种玩户外的人的话，去一些场所的话就是说不用追求顶级，就是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。就是说好的装备可能会增加一下你的户外的体验感。比如说你要去徒步，你肯定是要配有登山鞋的。上一周我们发活动的时候，很多家长说我没有鞋。我说你买一双，他说我不知道买什么样子的。我说你可以先准备一双防滑的鞋过来体验一下。体验一下，因为有时候我讲了很多，他不能，就是说 他觉得没必要，是吧？ 不是，对对，因为他没有认知，很多人他就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的话，你跟他讲，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。就像我自己也是的。你跟我讲那个地方路怎么走，然后那个风景如何好，只要我没有去过，你跟我讲只是一个形容，我心里面没有概念。我想象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想象不到，然后我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，然后所以我就原来是这样子，我才有更直击内心的那种看法吧。所以就是说我就说你可以先来体验一下，体验完了以后，原来我需要一个这样子的。他对他自己的需求会更明确。然后所以我在给他推荐的时候他就会更有信服能力吧。就我之前跟他可能给他推荐的，他觉得哎呀这个不好，这个太便宜了，或者说这个太贵了，他就会觉得能跟他自己的需求匹配吗？但是如果他经历过了以后我再给他推荐，他觉得这个挺适合他的。像上一周的时候我就推荐过一双户外登山鞋，正好那个网站在做活动。原价是300多，最后打折199，然后我那鞋我自己就是在北京特别费鞋嘛，我就说买一双我作为一日鞋，就是每天反正到了也不可能，我就买了一双，买完以后我穿了以后感觉特别好，然后我就推荐给群里面这些所有的家长，很多人买，大概买了几十双上百双，所以 带货能力非常强啊，海明。 没有。只是我自己经过自己本身体验了以后，我觉得价位合适，然后它的防水、轻便、透气都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我觉得性价比很高。所以我就愿意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都很受益嘛。就不需要盲目的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双东西，结果发现也不过如此，得不到好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体验。 明白了。好，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先聊到这儿，下次有机会再请你给大家介绍这些经典的线路哈。海明再见。 好嘞，听众朋友们再见，涛涛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好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，我是孙涛，也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 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